2017年称颂白都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、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就美帝侵略军霸占南朝鲜有71年一事，9月5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军一直霸占南朝鲜。